疯狂团购推荐的第一款产品呢，是亨利佩勒姆家族酒庄出品的冰酒，加拿大原装进口，一套呢有三瓶，是三种不同的口味，京东售价在1080元一套，现疯狂特购特惠价格仅售699，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就可以查看购买了。 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，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，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，不能和你分散，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。当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怎么奔腾共享人世繁华， 这一首歌来自动力火车演唱的《当》，也是《还珠格格》第一部的片头曲哈，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了。疯狂团购推荐的第二款产品呢，是每年口腔的百元洗牙卡。在北京啊，每年口腔呢有四家牙科门诊，美团价格呢在66元的一张的洗牙卡。疯狂特购专享价格只有45元一张，只有45元一张。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就可以查看购买了。那么同时也欢迎所有听众来点歌啊，来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吧。 在上升的时候，当地球不再转动，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，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，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，不能和你分散，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。作伴活得潇潇洒洒，怎么奔腾梦想人世繁华，杯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。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，怎么奔腾梦想人世繁华，杯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。 冷淡，再多的顾虑

面具撑着一个期待着旧梦重圆，完全沉醉终究会流成河，像一首澎湃的歌。 心里充斥住了一个人，

够正面融化冰雪的深情。 就在某一天，你忽然出现，你清澈又神秘，在贝加尔湖畔。你清澈又神秘，像贝加尔湖畔。

几乎